第79集，测试。透析快要结束的时候，张子涵又来找小朵玩了。周小云不在，俩小姑娘叽叽喳喳地聊着天，时不时地轻笑出声。聊着聊着，小朵突然就盯住面前的大玻璃窗不动了。张子涵自顾自地讲着趣事，一时没发现闺蜜有异样。过了会儿，小朵眼睛紧盯着面前，伸手推了她一把。 哎，你看外面，玻璃外面。 嗯，啥呀？ 张子涵于是转过头去看透析室那块大玻璃，表面上反射着病房里的光，玻璃后面就是略暗的楼道，一个护士正好经过。 你让我看什么呀？我看见一个爷爷脸色很差，好像一直在盯着我看。我抬头看到了他，他一下子就哭得可惨，捂着脸跑了。 啊，是吗？ 张子涵站起来往外面走去，他站在楼道里看看，没看见什么人，于是他又往楼梯间那边走，看见电梯开了，一个穿着病号服的身影闪了进去，除此之外没别的了。他疑惑地转了一圈，是看见几个人，一个年长的男医生从他旁边经过，但肯定不算是爷爷。 我没看见呀。什么爷爷？是病人还是家属呀？穿着病号服，大概是看到我的样子伤心了，看见透析仪器又害怕了。有的新病人是这样的，会哭。我还说，如果你见到他，可以叫这个爷爷进来聊聊，我开导开导他。 哦，那我再去找找看吧。 算了，你也不知道长什么样，你上哪儿找啊？ 徐老爹回到病房，先吃了片高血压的药。他捂着心口坐在床上，好长时间没缓过来。 怎么，去见到了？孩子怎么样？真的会是徐总的？ 提到孩子，徐老爹突然又不行了，擦了两把眼圈。 哎呀，这孩子跟小青可太像了，那个灵气、长相，尤其是眼睛滴溜溜的，哎，机灵劲儿跟小青小时候一模一样啊。他一定就是我孙女没错。可是， 那还不好吗？ 红姐也替他高兴，不过想到孩子的病，他又难过了。但是他还是得先劝徐老爹。 哎呦，你别太激动，当心身体。孩子这不是在治疗了吗？现在医学发达，而且徐总那么有钱，肯定能治好的。 这个死狗崽子徐少卿，怎么忍心就这么蒙我？怎么在这种情况下才知道啊？ 红姐眼眶浅，也跟着擦起眼泪来。其实疑惑还有很多，那个孩子的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前夫员工是个什么样的人？许少卿是什么时候介入人家婚姻当中的？这十年间发生了什么？许少卿现在和那个家庭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小姑娘病到什么程度，能治好吗？这一切是不是总有一天需要解决？许少卿这个狗儿子没被发现的话，还打算瞒他老爹一辈子吗？他都不知道，但许老爹觉得至少现在那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他只想听许少卿自己说，对，我有个孩子，你有个孙女，让他直接在小琴墓前上吊都行。许少卿之前答应他老爹年前带他去墓园看母亲，于是许老爹出院那天，他就开车去接人。可是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红姐情绪低迷，没跟他吐槽老爷子。许老爹更是奇怪，竟然连每次见面必然询问的相亲进度都省了。 红姐，用不用先送你回家？ 哎，不用不用，俺自己走就行。你跟老爷子直接去墓园吧。 红姐出病房的时候，深深看了许少卿一眼。 爸， 走吧。 快过年了，去扫墓祭拜的人不少， 墓园里不像平时那么冷清，墓园门口卖花的生意也很好，花篮花束都多进了几种，不过他们并没有挑那些多姿多彩的新品。许少卿还是按照两个人的习惯摆了一盆带土的白色雏菊和一只修剪好的玫瑰。许老爹一手提着桶，一手拿着玫瑰，许少卿一手拎着花盆，一手拿着根扫帚。到了许少卿妈妈的墓地，许老爹在旁边的水管子那里接了半桶水，打湿了抹布，开始仔细地擦洗墓碑。墓碑一半写着爱妻钟琴仪，另一半是空的。在这种冷天里，手一接触到水马上就会凉得发疼，更别说一直抓着一块湿漉漉的布在冰凉的墓碑上擦来擦去。但许少卿没有阻止他爸爸，因为老头子是一定要亲自把墓碑上的泥点子擦干净的。许少卿先把墓碑底座旁边的枯枝扫开，把雏菊摆在那里，接着把周围也都清扫干净，然后他就站在远处看着，等他爸擦完墓碑就会走过来，当着他妈的面重申许少卿的人生终极大任务，然后质问他进行的怎么样了，接着把生者的生存意义强行与死者的美好祝愿联系在一起。 还记得去年答应你妈的话吧？今年有什么打算？行堂忽悠我也就算了，今天在这儿可不能骗你妈，你可别光说啊，你能做到吧？ 你妈最大的愿望就是 走的时候。 每次都有雷同，可每次又有些不同，但是整个听上去好像又其实没什么不同。许少卿预判到那些重复长起的倒枪刺赶在老爹之前自己先撕完了，不过今天好像有点真正的不同。许老爹走过来的时候直接是一个问句： 小青啊，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许少卿疑惑地看着他爸，不知道这是疑问句还是设问句。 嗯个屁。 许老爹那脾气差点脱口而出： 我想问你个小兔崽子，是不是害我和我孙女十年骨肉分离，害我天天担心你无亲无后无人送终。 但他控制了自己，因为江前说孩子的事儿瞒到现在肯定是一年比一年无法开口，要理解少卿，他毕竟当时还小，还治过病绞过铜，心里肯定会比一般人敏感的。反正小朵就在那儿，又跑不了，最好循循善诱，让许少卿自己说出来，让他觉得家人可靠才行。事情至此也算形势大好，千万不要再施压了。江前还说他会继续深入了解，再跟舅舅汇报。 我这外甥啊，还是和舅舅一条心的。 许老爹把桶里的水倒了，抹布拧干，看着许少卿： 你小时候啊特别可爱，我很喜欢小孩子，你说我要突然有个乖孙女多好啊，会跟我聊天撒娇，我才懒得理你呢。我呀够了，累了，不想跟你操心了。 许少卿看了一眼他母亲的墓碑，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什么？ 小兔崽子。 老爹在墓碑旁边的石墩上坐下了： 你平常也忙，咱们也没什么时间说话的，想找你聊聊天都不行啊。 你想聊什么啊，爸？ 老爹瞥了他一眼，看见他那个素包子的样，没想到里面居然包了那么大的秘密不肯说，突然就来了一肚子气。他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 走吧。 许少卿拎起了桶跟在后面。两个人上了车，许少卿给汽车打了火，汽车发动以后，老爹眼珠一转，掏出了手机： 咱们玩一个小测试吧，我在网上看到的，我觉得挺有意思，测试你的婚后出轨率啊。 啊？我还没结婚啊。 虽然没结婚也可以测一下吧。我就测了，我出轨率0%，我看看你有没有遗传到我的专一。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只要说是或不是。 是感情问题？ 放轻松，就是个小测试，不会涉及到任何具体的隐私内容。开始啊，你喜欢的人比你年龄大？